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啊，少主，您要成立宗门？那昊天宗那边是要彻底？ 不，昊天宗我已经回去过了，也已正式认祖归宗。我答应宗门长老做三件事，只要三件事做到，宗门就有重新开启的希望。同时也将允许我和我父亲去祭拜去世的爷爷。 少主，您是说那些冥顽不灵的老家伙允许您重归宗门了？昊天宗将解封？ 我和长老们有十年之约，十年之内只要我能够拥有一个10万年魂环，魂力修炼到80级以上，并且亲手斩杀一名武魂殿的封号斗罗，他们就会解封宗门，令昊天宗重临天下。 我就知道这些老东西没那么好说话，他们提的这是人能够达到的条件吗？要不是早已脱离宗门，老夫定要回去和他们理论。小兔崽子，你咳嗽什么？ 爷爷，这些条件对别人或许不可能，但少主天纵奇才也未必就做不到。 泰坦愣了一下，再回头看唐三，这才想起5年前唐三曾经带领史莱克七怪力挫群雄，以15岁的年纪就获得了全大陆高级魂师学院精英大赛的冠军。 少主，能否问一下您现在魂力多少级了？ 我的蓝银草二次进化后现在已经66级。 哦，66级了，那还挺快的啊。等等，少主，你说什么？你多少级了？ 我现在已经66级魂力。 天哪，就算是主人在你这年纪的时候也绝对没有你现在的实力啊。少主，看来我们这一脉终于有崛起的机会了。真是太好了。少主，刚才您说要建立唐门，既然昊天宗的长老们已经允许您回归，那你为什么还要建立自己的宗门呢？ 10年的时间并不短，如果我只是独自修炼的话，10年后最多也只是一名优秀的魂师而已。昊天宗重新回归时依旧是无根浮萍，如何与势力庞大的武魂殿抗衡？所以我打算重新奠定根基，以唐门之名在这10年中建立属于自己的势力。这样一来，不论是昊天宗回归还是我们对付武魂殿，至少都有着自己的势力，一切都要从容得多呀。 哦，原来如此，少主果然是高瞻远瞩。我这边没问题，我们荔枝一族自从当年宣誓效忠主人之后，就一直以主人的意志为使命，蛰伏这么多年了，也该出来活动活动。少主有什么要求但说无妨，老夫定当全力支持。 看着泰坦一脸雄心壮志的样子，唐三不禁面露微笑。虽然他早已料到此行必有收获，但泰坦的支持却比想象中更加直接。这荔枝一族与七宝琉璃宗不同，七宝琉璃宗对自己的支持大部分还是利益关系，而泰坦此时的表态则是在告诉他，荔枝一族将无条件支持。 泰坦前辈，那我就不客气了，从今以后您就是我们唐门的首席长老。目前我有两个问题急需解决，首先是要给我们的唐门选址，选一个适合的地方来扎下根基，一切都要低调进行。我目前的想法是在天斗城内，这里毕竟是天斗帝国首都，就算将来武魂殿要对我不利，想在这座城中发动，他们也要先考虑清楚。 哈哈哈，那还选什么纸啊，我的就是少主的，就在我这府邸好了。回头我让人换个牌子，以后我们荔枝一族200多条命就是少主的了，您愿意怎么改造我都全力支持。这些年我们也有点积蓄。 唐三眼中流露出了一丝惊喜，荔枝一族的宗门所在地是天斗城城南，府邸占地面积虽大但却并不显眼， 最为重要的是，武魂殿天斗城圣殿位于城北，对这里的关注自然不会太多。这片府邸荔枝一族经营了多年，占地面积又非常广阔，作为唐门根基所在，自然是再合适不过了。 泰坦前辈，那我就却之不恭了。 少主，您还叫我泰坦前辈啊？你以后该叫我长老了。我现在是唐门长老。哦，对，我也要称呼你为宗主才对。 泰坦虽然豪爽，但他却并非像表面上那么粗犷。如果唐三作为唐昊的儿子，却只是一个不学无术之辈，他绝对不会如此支持的。他从唐三的眼中看到了当年唐昊的那股锐气，甚至更加强烈，还有他对武魂殿那深深的仇恨。更何况唐三还有着得天独厚的天赋，泰坦相信自己对少主的支持，未来必定能够令荔枝一族发扬光大，哪怕是将来重回昊天宗，地位也定然和之前有所不同。 其次，我需要一批铁匠，必须是值得信任而且铸造工艺精良的上等铁匠，数量越多越好。 少主，难道您不知道我们荔枝一族是干什么的吗？ 这 我们荔枝一族赖以为生的就是铸造技艺，当初主人的铸造术那还是跟我学的。当然我们并不是传统意义的铁匠铺，只是打造一些最为精良的武器和精美的装饰品贩卖给贵族们，我所说的财富也正是如此积蓄而来。当初我们还没有脱离昊天宗的时候，昊天宗有超过三分之一的收入都来自我们荔枝一族。我之所以选择向主人效忠，就是因为主人是昊天宗内唯一一个没有看清铸造术的人。论铸造术，老夫如果自认天下第二，那绝没有人敢认天下第一，哪怕是你父亲，在火候上也要略差一些。只不过他拥有昊天锤，魂力又优于我，打造出的成品才可能在我之上。 荔枝一族竟然以铸造为名，优秀的铁匠是我最为需要的资源，没想到却这么容易就获得了。长老，这是我回来以后听到的最好消息。真是惭愧，我甚至不知道荔枝一族就是以铸造起家。 哎，宗主，您要优秀的铁匠做什么？难道要打造防具吗？可是到了你这个级别，外物的作用已经很小了。毕竟我们精研铸造术的铁匠，在大陆上一向是最卑微的。 以前或许是，但以后绝对不会再这样。长老，您看这个。 一边说着，唐三从怀中将自己的诸葛神弩摸了出来，递到泰坦手中。泰坦接过诸葛神弩，他背后的泰诺已经忍不住说道： 少主，这东西我好像见你用过，当初你似乎就是用它击败我的吧？ 此物名为诸葛神弩，内藏48根弩箭，在使用前需要调整机皇，一次性释放16根弩箭，攻击力可以击破40级以下魂师的防御，射速极快。 这是用铁晶打造而成的，看这铁晶的材质，应该是昊天宗的乱披风锤法锤炼而成，质地均匀，韧性十足，真是不错。 一边说着，他那粗壮的手指突然快速在诸葛神弩上摩挲起来。突然，唐三只觉得泰坦眼中金光一闪，紧接着一连串的机械摩擦声有节奏的响起。他目瞪口呆地看着泰坦竟然将诸葛神弩大卸八块全部拆成了零件。要知道，唐门的诸葛神弩制造不易，工艺极为精良，其中至少有三个密扣，如果有人妄图拆解的话，弩机自身就会损坏，绝不会被他人轻易找到制作方法。可那三个密扣在泰坦面前竟然似乎完全没用，整个弩机被拆开并未出现丝毫的损坏。 长老小心， 弩箭上有毒。 泰坦咧嘴一笑，把自己的手抬到唐三面前晃了晃。唐三这才发现，泰坦的手掌已经变成了铁灰色，散发着淡淡的金属光泽。 我们荔枝一族有种特殊的掌功，名叫断铁手。习练之后，使用重锤锻造，手掌就不会那么容易磨损，同时也可以隔绝绝大多数毒素侵袭。 这断铁手岂不是和我的玄玉手有异曲同工之妙吗？ 不过唐三很快就发现断铁手与他的玄玉手不同的地方。荔枝一族的断铁手只是在手掌上才有那层防护，而不像他的玄玉手是全面防护的。从这一点上来看，断铁手还要逊色一筹。至于两者之间的真正区别，还需要仔细研究过才会知道。 这东西设计的真是精妙，我怎么想不到可以铸造出这种武器呢？在有限的空间里，将这么多精妙的装置集合在一起，材料又是铁晶，难怪能发挥出那么大的威力。少主，你是准备要大量制造这种武器？ 这只是其中一种，正常来看我们是不可能与武魂殿抗衡的，但是如果天斗、星罗两大帝国的军队能够有一批部队配备上类似于这样甚至威力更强的攻击性武器，那么魂师的优势也就不那么明显了，再加上攻击的突然性，必定会令武魂殿吃上大亏。 好主意，真是好主意。从魂师上来看，不论再怎么努力，我们也不可能追得上武魂殿。如果能利用装备拉近普通人与魂师之间的差距，那么魂师也就不是那么有绝对的优势了。尤其是低等级魂师，在面对大规模配备了这种强杀伤性武器的军队时，他们可就凄惨了。少主，这东西是你发明的还是主人发明的？ 我无意中得到了一本秘籍，这种武器被通称为暗器，最大的特点就是突然性。论威力，诸葛神弩在其中只能名列中游而已，只是威力越大的暗器，制造起来也就越复杂。我成立唐门，就是打算将暗器发扬光大，以暗器为资本与天斗帝国交易，我想他们一定会非常喜欢我们的装备。 泰坦笑了，两只粗大的手化为幻影在身前抹过，那些散碎的零件神奇地被重新拼装在了一起，速度之快甚至是唐三自己拼装速度的10倍以上。只是几次呼吸的功夫，诸葛神弩已经恢复了原状，神乎其技令唐三叹为观止。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